大家好，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太康，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164集，六叔。冬至给木朵打了电话，询问他那边的情况。 警方已经赶过来了，后续有他们帮忙收拾局面。八号仓库这里会以命案现场的名义先围起来，萧琪和周队也被送回去安置了。等分局那边的人过来，再把萧琪带走。我现在跟严诺正在回办事处的路上，他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冬至跟木朵大略说了一下旅馆这边发生的事情。在今晚仓库事件发生之前，木朵还以为冬至在瞎折腾，此时两边联系起来才发现这里头的水可能很深。 那你那边需要帮手吗？我可以立刻赶过去。 暂时不用，我猜对方杀老六的目的就是为了隐藏自己，让事情告一段落。木朵姐，你记得跟分局那边说明情况，让他们再派几个人过来。现在就我们两个，又都伤了元气，我怕再出什么事的话，光是我们两个顶不住了。 不错，我现在就去联系。 一天之前，冬至还是被打发去写报告的角色，现在两个人的角色无意中已经发生了置换，木朵对此竟然也自然而然没有感觉什么不对。跟木朵那边切断联系之后，冬至又拨通了贺家的电话，让他过来一趟。贺家其实挺想带着冬至在城里四处逛，奈何男神每天似乎都很忙，连出去玩的时间都没有。他也比较矜持，不好意思再三骚扰，没想到三更半夜好梦正酣的时候会接到冬至的电话，差点还以为男神想对他进行什么性暗示呢。但他很快发现自己错得离谱，就算冬至想跟他发生点什么，也不会选在自家旅馆的二楼尾房那间他姨奶奶说供着保家仙的房间里。当冬至把他请到那个房间，对着床上已经僵硬的黄鼠狼向他说明来龙去脉时，贺家完全惊呆了。他以为自己在听中国版的哈利波特。其实贺家对怪力乱神向来不信，看冬至的漫画连载也是被情节和人物所吸引，否则他也不会无视姨奶奶的告诫，被冬至一问就让他进入了这个房间。什么保家仙呢，他只听姨奶奶说过，从未亲眼见过。但眼前这只黄鼠狼，床上的血迹，却不得不让他开始怀疑从小到大看到的世界。他不觉得冬至会无聊到专门跑去抱一只黄鼠狼来骗他。当然了，冬至隐去了山本的一节，只说自己从小就能看见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在旅馆这几天，无意中遇到了黄鼠狼老六，跟对方相处的不错。今晚老六借小安给他打了两个电话，但他过来的时候就发现老六已经死在这里了。 你是说他叫老六？ 贺家心有余悸，这只黄鼠狼印证了他姨奶奶说过的那些话都是真的。但现在保家先死了，贺家不知道该怎么向他姨奶奶交代了。 他说他叫六叔，老六是我叫的。 是了，姨奶奶也常尊称保家仙为六叔，贺家再无疑虑。他想伸手去解开床单，却被冬至阻止。 六叔是被人杀死的，开肠破肚，你还是不要看得好。 贺家的手一颤，冬至适时道：“ 其实六叔昨天跟我说过，这旅馆里除了他，还有别的东西。” 贺家长到二十几岁，一路都是顺风顺水，平平安安，过着再普通不过的人生。听到此处，终于无法控制地流露出惧色。 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但我有熟悉的朋友对这方面比较了解。我建议你这间旅馆歇业半个月，让我朋友过来里里外外看一下，既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这里的员工和客人着想。 贺家头一回接触这种非正常事件，正是六神无主的时候，听见他这么说，想也没想就答应下来。 但是我得让员工去说服客人退房费和补偿，而且一定要给他们一天的时间另找住处的。 这是自然， 但我希望越快越好。六叔原本是这间旅馆的保家仙，受你和你姨奶奶供奉，为表谢意，他会给这间旅馆招来客源，所以你时常会觉得客人络绎不绝，很是奇怪。其实这就是六叔的作用，你姨奶奶应该也是知道的。 那以后， 以后没了六叔，一切就得靠你自己了。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六叔死得不明不白，我怕杀死他的凶手还藏在这里。 我明白了，我马上吩咐他们去办，最迟明天下午之前一定清场。 嗯，还有就是，六叔跟你姨奶奶缘分匪浅，他们之间可能有某种联系，现在六叔一死，联系断了，你姨奶奶一定会问起来的。 贺家全部都答应下来，他头一回碰见这种事儿，难免手足无措，片刻之后又想起来， 那个，请问你找朋友帮忙处理这里的事情应该需要费用吧？大概多少钱啊？你别误会，我不是怕贵，就是先问一下，心里也好有个数。 不用钱。 啊？ 他虽然不懂行，也听说过不少大师收费动辄就是几十万上百万，而且连保家仙都杀，那东西必然十分凶猛，说不定还会危及性命，这种活就算给钱再多也未必有人敢接。 这不大好吧，怎么能让人白帮忙呢？东哥你千万别跟我客气。 我没跟你客气，你听说过特管局吗？ 毕竟两人认识不久，东志也担心贺家以为自己别有所图，就算贺家相信他，贺家的父母长辈还有那位姨奶奶肯定也会有所疑虑的。虽然不能说太多，但该说明白的还是得说明白，免得以后生出误会的风波。贺家摇摇头表示没听过。 其实就跟警察一样，不过管的不是普通罪犯，而是这种有特殊能力的罪犯，我朋友就是在那里头，这种事情他们有职责和义务处理。如果你姨奶奶不信，到时候我们会让警方那边也出具证明，证明旅馆是被警方出于办案需要暂时征用了。 贺家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 不用了，我会搞定我姨奶奶那边的，你不用担心，更何况旅馆在我名下，我有全权。不过东哥，其实你也是特管局的人吧？ 这个问题东志不太好答，索性不答。贺家的目光里有一丝狡黠。 你刚才说的是你会让警方出具证明，而不是你麻烦别人，说明你也有决定权，而且权力还不小。 啊，我不是，我只是从朋友那里多知道一些。 我明白，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多说什么的。哎，是我姨奶奶。 东志识趣地往外走，顺道将旅馆上下又看了一遍，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一切随着老六的死而烟消云散，这里似乎恢复成了一间再普通不过的旅馆。从今以后，也不会有客人莫名其妙地寻到这里来，更不会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了。如果贺家再像以前一样得过且过，也许没了老六庇护的旅馆，过不了多久就会入不敷出。东志心里头忽然涌起淡淡的伤感，他跟老六萍水相逢，别说交情了，连话都没说过几句，但物是人非总会令人惆怅。这时他就想起龙身了。龙身在过去那漫长的岁月里肯定也有过朋友，有过欣赏的人，就算修行者比普通人长寿一些，但也不可能像龙身那样或看潮生那样几百上千年的活。但熟悉的人一个个老去逝去，他心中肯定不可能无动于衷，毫无波澜吧。而自己这个徒弟，哪怕将来活到了100岁甚至100多岁，也注定不可能奉养师父天年。东志忽然意识到，龙身收徒这件事本身是多么难得。以龙身的智慧，肯定一早就想到了这一点，但龙身仍旧是这样做了。相处越久，东志就越怕辜负。师父这一腔用心，哪怕不是爱情，也足以让他小心轻放，妥善珍藏。 本集结束了， 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